十八日已听紧你。 点啊，梁子希 Roland， 你好啊，钟哥，我想问你咧，你以前细个咧未入行之前啊，即系小朋友嘅时候，有冇上过嚟广播度嘅咧？ 直头嚟，我相信我嚟嘅时候你都未出世。 系 系啊。我好细个已经嚟过香港电台， 点啊？系 B B 躝嘅时候躝紧上嚟， 咁啊未至于嘅。好似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十岁嘅时候。 哦， 因为我当年咧参加一个叫做青少年协助警方破灭罪行问答比赛， 哦， 赢咗， 系系系， 所以你系上嚟接受访问嘅。 系， 我仲记得访问我嘅系边个？ 边个？ 麦润秀， 系啊，即系你系得奖者定系参赛者啊？ 我得奖啊，得奖先可以上嚟访问 啊嘛。哇，好威、 啊！我仲记得阿寿哥访问我，嗰阵时我仲细粒啊嘛。 系啊， 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啊。 系， 我系恶高头望佢啊。 嗯，佢咪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同你讲 never give up 啊咁。 啊，咁啊未， 嗰时未兴讲呢句嘢住系嘛？ 咁啊未讲呢句。 系咁，至于我咧，咦，我都系你呢个岁数，咁、嗯、即系嗰阵时你廿岁到噶啦。 你去咗边啊？ 我去咗都系而家港台电视部电视大厦咯，嗰阵时系TVB 嚟嘅、 嗯， 我参与咗咧就系咧就系谭玉英姐姐啦，嗰阵时系仲有梁朝伟啊，嗰阵时四三零穿梭机、啊，我上过去两三次玩嗰啲游戏嘅，因为第一次输咗唔忿气，咁啊隔半年再递信去啦，咁、 嗯、 啊再参加赢咗好多玩具翻屋企嘅暑假。 嗰时梁朝伟未讲英文噶嘛？ 未，但系我好留意佢，因为佢真系病埋一边唔讲嘢嘅，未 roll 机之前，咁、嗯、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啲主持平时系病埋一边唔倾偈嘅咧？咁、嗯、到我大咗之后，我发觉原来我自己都系咁嘅。 哦， 系啦，未 roll 机之前就要准备自己啊嘛。 嗯， 系咯。 原来我哋同呢一个广播道咧都好有渊源啊。 系啊， 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同呢度有啲关 系。系啊，但系点细个咧都唔及今集呢位嘉宾啊。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咧就90年代咧入二台嘅，咁嗰时咧逢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我哋都有个节目啦。咁、那个节目里边咧，我有其他三个嘅 partner， 而我哋加埋呢四个人咧，大家其实对我哋都有啲基本认识噶啦，因为我哋四个咧都系拍电视剧嘅。你知唔知我边个咧？大家估下嚟。 十八廿二听紧你， 今日呢个咧可以话系我嘅前辈啊。 系啊，好难得咧，系阿钟哥嘅前辈，但系咧佢嘅岁数仲系好 young 嘅。 冇办法，因为佢年纪真系好细已经出道。 系啊，佢就系黄舒淇。 Hello， 大家好，我系十八岁嘅黄舒淇。 哇，你应该再细啲啊，舒淇。 系， 我先问咗先，你几多岁出道噶？ 出道啊，应该系。九歲領啊， 有冇啊？ 九歲領最早期應該係 TVB 嗰陣時候咧、嗯，即係好耐。咁啊做過一次半次嘅《歡樂今宵》啊，同賈斯諾哥哥啦、嗯，就拍嗰個叫做《少年心二十時》一集半集嘅啫。 嗯， 又做過民間傳奇嘅一集啊。 咦？呢、這個真係唔知喎、啊，民間傳奇 我自己都唔知啊，想揾得翻啊難啊！ 你仲有冇記憶啊？那個、 有啲記憶嘅，有啲。 咁你會唔會都係發哥嘅前輩啊？ 千祈唔好咁講， 民間傳奇都做過。 唔係喎，小時候啊， 小時候就十歲。啦嗰陣時， 十歲 就嚟咗香港電台十歲咯， 肯定係發哥前輩， 係 唔係啩？ 係小時候嘅時候，發哥都仲係喺後邊跑龍套啊嘛，嗰陣時 咪就係咯。 我哋都係即係譬如你嗰陣時啲劇都係一兩場戲咁玩下啦，唔、 嗯、 係跟住 TVB 即係後期啲咧拍過一個兒童節目嘅、 嗯， 都係劇集叫《小太陽》， 係係 跟住先正正式式過嚟 RTHK 開呢個小時候。 嗯，但阿舒淇咧，其實你90年左右咧，我記得咧，你就開始正式加入二台咧，有個週末。節目好受歡迎、嗯、你自己記唔記得呢 個名字我假記得啦，人我都記得，周末長期倫邦啦， 係啦， 係啦，温兆倫啦、阮兆祥啊、陳國邦咁同埋我一齊咯，四個咯， 而家你哋數曬啦，係長期倫邦嘅你四個啦，用你哋個名去排嘅 都幾好喎，我覺得可以講得幾好啊呢、這個 係咯，嗰陣時點解會無啦啦做緊電視嗱？你哋幾個都係電視好紅嘅人嚟噶嘛？點、解會喺周末出現咗喺呢個節目度嘅？ 我哋四個都係即係拍電視劇咧有曝光啦，咁嗰時係、應該係初就計劃地咧就係、是。系阮兆祥啦，同埋阿邦两个先嘅，跟住我有一日咧就喺 TVB 里边拍紧剧，咁啊喺个走廊度，咁啊祥仔就话有冇兴趣做一电台？我吓咩嚟噶？点做噶？咁啊好啦，试下啦，咁又开始咗，跟住之后先至好似老温啦，我哋叫阿法温啦，吓温兆伦就加入咯。 系最初系即系咁，即系冇咗个轮字， 系啦， 咁 应该 长期帮， 冇错，系啊。但系嗰个时间维持几耐？先加入阿温兆伦咧，我就唔记得咗。 系、我好记得你哋嘅，因为佢哋嗰阵时真系好受欢迎咧、我就91年参加比赛入二台嘅，咁嗰阵时咧，当然星期六日咧，我哋呢啲做僆嘅最忙噶嘛，要帮人执嘢啦、剪帶。 我见到你噶啦嗰阵时。 系啊， 系啊，我见到佢。 系、我一日都腾嚟腾去嘅喺 度嗰陣時， 陰陰陽陽啊嘛。 係啊，但係好多謝舒淇佢哋呢個節目咧，之後咧佢哋做咗幾年唔做啊、 嗯， 因為咧佢哋唔做，我先有得上位啊。係、 哦、 啊，你明唔明啊？嗰四個咁紅嗰陣時， 咁你有冇嗰陣時有冇出手去整走佢哋？因為上一次咧就聽啊，好多人喺度話啊， 專整人走 嘅。係啊，話 Roland 咧即係好多手段咧想上位啊。你係咪曾經出過啲手段整走佢哋幾個？ 唔係，我曾經諗過想出手段嘅，但係佢哋四個咧勁過我好多啦呢啲嘢， 整唔走啊。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好受歡迎嘅、嗯。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哋開二台會咧、 哦， 因為你哋係藝人啦已經，你哋唔使開二台會嘅。嗰、 嗯、 陣時新歌咧已經成日開會咧，即係鬧我哋啲新人咧、 嗯。 喂，你唔好以為自己咧可以咧咩平時生活嘅嘢你都可以講啊、 嗯。 你哋未紅㗎，你估你係長期輪播啊？ 哦、 即係嗰啲咁樣咧。咁嗰陣時我心諗，哦。原來真係紅咗就先可以講自己生活嘅嘢。 其實你話我哋嗰陣時個節目好紅咧，我自己就唔係太覺嘅啫、嗯。不過咧，我記得咧就我哋好有機會咧、嗯，就可以四個一齊，好似喺尾段嘅，差唔多我哋結束之前咧，我哋搞咗個演唱會喺 AC Hall，、 嗯、 即係 AC Hall 即係大專會同以前咧係即係細路仔自己去睇啊，譬如 Depeche Mode 嚟香港啊 ，Culture Club 啊、 嗯、 去睇 show 嘅啫。嗰次咧真正自己可以搭上即係 AC Hall 個舞台，都、嗯、即係坐到千幾人 啊 嘛都。 係啊係。 所以覺得哇，嗰次都係好深刻嘅，同埋好難忘嘅一次聚會啦，同啲 fans 嗱咁啊，舒淇，咁啊，當年咧，你最初嘅時候做緊電視啦，突然之間去做電台，嗱、嗯，咁你應承咗啦，有冇做做下嘅時候覺得，喂，嗱，又冇得見樣，因為我哋做artist 始終係見樣啊嘛，而家淨得把聲啦，又冇得見樣，你知道港台啦、 嗯， 錢又唔多， 嗯、 有冇覺得做下好快已經覺得不如唔做啦、 欸？我同港台咧係從來唔計較錢嘅，係、 嗯、 真嘅呢句説話。因為可能我個情意結啦，即係我十歲已經， 所以喺呢度， 所以你哋咁耐冇見啦，咪一叫我即刻嚟啦， 起身 咯。咁所以即係唔係計較即係有冇幾多錢嘅問題。咁同埋你話嗰陣時做長期輪播咧，就真係好鬼開心。 嗯、 即係我相信啲觀眾希望佢哋當時都聽得開心啦、 嗯。 之餘咧，其實我哋咪後自己都好開心。 嗯、 即係我哋每一次，我唔記得係禮拜六定禮拜日兩日定係一日嘅、嗯，我唔係好記得。但每一次我哋開節目之前咧，我哋都會一定必定喺 canteen 啦、 嗯， 食下雞翼啊，食下面啊。即係嗰個時刻咧，係我哋四個聚埋一齊最開心嘅時間。 嗯、 跟住就諗下就講啲咩喎，咁啊啲 item 食咗啲咩要搞搞喎，咁樣咁啊、嗯、上到去做嗰陣時候咧。亦都係非常之刺激開心嘅。其實我自己本身嚟講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唔係一個咁好口才嘅人，同埋我唔係一個咁識主動攞個話題出嚟發嘅人咯。咁、 嗯、 但係好彩就係我哋個節目裏面咧就有阮兆祥啦，咁佢都同溫樹倫係以前咧都係做一啲嘅有接受過基本嘅訓練係咪？ 係啊， 即係 DJ 嘅訓練。咁、 嗯、 有佢兩個喺度咧，即係更加頂啲。咁、 嗯、 長仔有好多即係所謂嘅 idea 啦，咁佢好鬼好笑嘅真係。咁另外温兆倫就係佢係一個自動波嚟嘅，即係無論佢講咩都好，無論你聽唔聽得明都好，好唔好笑都好，總之佢唔會 dead air。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俾到我自己咧係冇咁大嘅壓力啦、 嗯。 即係有時我自己會，譬如呢啲嘢我講唔到，我唔知點講喎，我可能靜咗一陣。 嗯， 你以為我走咗都唔定。咁但係咧全靠佢兩個，我覺得。成個節目咧係帶出咗成個氣氛嚟咯。 啊，雖然就話舒淇一路講咧，好似話係阿温兆倫同埋阿阮兆祥兩個會帶住、 嗯， 但因為我都有聽啊，唔係講笑，講、嗯、笑我都有聽長期輪播，可以話俾你聽係星期六啊，如果冇記錯，因為係周末長期輪播， 係一係星期六，一係星期日，或者 有周末嗰兩個字噶，周末長期輪播咁樣。 係 好啦，咁我話雖然你淨話講話佢哋兩位帶住、 嗯， 但我一路聽嘅時候咧、嗯，我覺得四個。是平起平坐， 都幾平均啊！ 係因為大家找到好一個好清楚自己嘅定位喺個節目裏邊點樣行 咁、嗯啊、其實我諗聽眾都會聽得出，我哋四個人都有好不同嘅性格。 係啊， 係 係、 啊。咁同埋我覺得最好玩就話、是，你知道鐘哥，你知道佢拍嘢又好，或者做電台好啦，高雷都知啦。個 partner 咧，其實大家互相嘅溝通啊， 好緊要， 好緊要。你個了解對方嗰啲嘢咧，了解得越多嘅話咧，其實出嚟嘅感覺係越親切嘅。大家即 係 兩個合作得好好咁感覺。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哋成四個咧坐。咁、 嗯、 大家互相都會透露好多心事啊、感情事啊、家庭事啊，咩事都會分享。 真係會講啊！ 咁啊慘啦！咁啊 live 嗰陣時咧，有機會俾人 攞出嚟數， 攞出嚟講。所以有時最好玩嘅一啲嘅，即係叫最刺激嘅環節、就是，就係即係俾人爆嘢啦。 啊、 通常都係口下留情嘅、啊，都唔會爆得太盡。 喂，但係鐘哥，我留意到一樣嘢，佢哋以前一齊做節目咧，我有一樣嘢好羨慕呢四個前輩噶。 我要講少少 juicy 嘢，舒淇可能會記得嘅，就係咧，哦，點解呢四個前輩咧有部分可以帶埋女朋友做節目嘅？你記唔記得？ 哦，係喎，係喎， 佢哋永遠隔離有個女仔咧，有陣時係圈中人啦，有陣時就非圈中人啦。咁你睇得出係某幾個嘅女朋友啦。 冇錯，冇錯。开个名嚟叫我边个？ 我知道我冇嘅。 黄舒淇一定冇。 阿邦都好少咯，阿邦好少嘅。 咁系啦，你哋估啦。 咁我知系边个啦？因为数一数边个年代先，应该系佢啦。 因为我喺度谂，我嗰阵时系会入嚟直播室插下碟啊，做呢做路。 你乜都望到晒啦。 我乜都望到晒嗰啲嘢，所以我好羡慕呢四个前辈就系咁解。 佢哋都喺直播室抄碟噶嘛。 系啊，又梗 系，梗系，冇错冇 错。咁但系嗰阵时点样？譬如会唔会有影响嘅咧？你觉得如果带埋身边嘅伴侣一齐做节目， 都唔会嘅。咁啊，我哋 投入啲咧， 我哋好少忙嘅，佢好少忙，同埋扮听唔到，好多嘢都扮听唔到。 扮听， 但系嗰阵时你唔会出声嘅咩？喂，嗱，你又做节目，我又做节目，你可以带人翻嚟，我又唔带得 嘅。我唔会，因为我嗰个喺大堂等我啊嘛。讲下笑啫，讲下笑啫。通常比较低调呢啲私人事咧，我都中意摆埋一边嘅。系啊， 唔系你系低调啲嘅嗰阵时真系。 不嬲自己嘅性格都系咁样。 系啦，喂，但系我而家譬如有留意咧，近年咧，譬如嗱，长期伦邦嘛，其实咧以我认识嘅陈国邦咧，唔系点讲嘢嘅。我想问嗰阵时佢点做节目嘅咧？请问？ 其实有时都系，我都话其实好靠长仔同埋老温啦，温小龙啦，即系佢哋有时要交啲波俾我哋咧，拱我哋行咯。即系咁有时，譬如我自己会睇自己嘅即系性格或者心情，我都有时有影响嘅。即系虽然你话即系做节目边度可以带住自己心情咁，但有时自己真系会咁啊，全靠佢哋有时俾啲位我哋去啊，去讲啊咁样。 嗱喺长期轮播嗰个阶段入边啊，其实你最开心当然正话都讲咗啦，譬如做节目嘅时候大家玩啊，又或者喺canteen嘅时候食 聚埋一齐，系 最唔开心又或者你觉得真系好忍咗好多年嘅系咩咧？ 呢样真系绝对系冇嘅，即系我去，即系我到而家谂翻，你提翻我呢个节目，我都觉得系一个美好回忆啦。咁同埋亦都要再讲讲，除咗你话好荣幸地或者有机会咁喺 ACO 开个演唱会或者唱下歌，做一啲好似舞台剧嘅形式同啲 fans 聚会咧。咁每一次做完节目，其实我哋唔系即刻走得嘅，因为我出到门口咧，我哋真系要同我哋嘅 fans 见面啊，佢哋煲定啲汤啊，啲礼物啊。咁嗰阵时其实都好多谢佢哋嘅支持咯，真系好开心。 如果最后你即系问一个，如果你要为长期轮邦呢一个阶段 系 写得一句说话，你会送一句乜嘢说话俾呢个节目咧？ 嗰句说话唔系好啱使 嘅，出得街噶嘛？ 出得街，即系冇嚟讲，永远怀念你 嘅，系咩咧？咁 咪都系永远怀念呢个节目，系啊，系啊，系啊，希望其他三位安好啦。 梁咏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爱得像太阳。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哇，这个无敌的 KK， 看看是不是真的无敌埋这个礼拜先，终极无敌二台迷啊。 是十八廿二。 是听紧你。 喂 ,KK。 是中国轮哥你最好的。 是你叫我轮哥我啲惊添。喂，我找人调查过你啊 ,KK。 是。 原来你是太子爷嚟。 哇，是。哇，呢流料你边度收翻嚟噶？ 系咪即系简称嘅二世祖啊？ 哇，边个报呢个料俾你噶？ 我揾侦探查啦，因为点解有个听众咁冷静嘅咧？赢咗两个礼拜，系咪先？ 怪之啦，你系咪嗰啲咧平时会托住龙雀走去茶楼饮茶嗰啲啊？ 云内嗰只咯。 哦，原来真系。嗱，睇下今日呢个你嘅对手阿 Money 可唔可以对付到你先？十八日已听紧你。 系十八廿二听紧你 ，Money， 咦话把声好响亮喎、 啊，你好啊 ，Money， 系啊，喂你好， 听讲你谂住咧就系做啲功课咧就上网查舒淇啲资料嘅，但系咧就谂住就之后冇做到、啊，都好嘅，谂过好过冇谂啊吓，但系头先有冇留意个访问先？ 呢度 有啊嘛 ，OK， 有， 好 ，KK 都准备好啦嘛， 系准备好， 好啦，嗱都系啊，记住嗌咗自己个名先，咁同埋今次呢个 round 啊，呢个 round 啲题目咧相对就系短嘅个问题，听完嗌咗自己个名先至好作答，得唔得？ 好， 嗱 ，KK 同阿 Money 准备啦，好，第一条，长期轮帮呢个节目第三个加入嘅主持系边位咧 ？KK，Money， 哎呀 ，KK 先啦， 第三个系。王舒淇，王舒淇， 俾啲信心，边个？ 王舒淇 系啱嘅。 十二少有啲惊，而家 做咩成一窒口啊？ 自从揭咗佢嘅底细之后， 揭咗个底之后成一窒口啊。 O K， 暂时攞到一分啊 ，K K 啊。 好，第二条啦 ，Money 仍然有机会嘅吓。 系、 啊、好，第二条，长期轮帮几位主持，通常开咪之前会喺边度倾节目内容嘅咧？在个访问里面有讲到的。 咦，竟然没留意。 大家好冷静、啊。 KK。 长期轮帮几位主持通常开咪之前会在哪里倾节目内容的呢？ 唔通播播下刚才个内容的时候你去了收钱屋企铺头都。 冇两个都。 Money! 答 ,Money! 你试下。 在个直播室的房那里。 Money 好勇于尝试，系 听唔到呢度咯，最 系错噶， 系错嘅。 嗱，我俾啲 tips 啊，你哋两位吓，同食嘢有关嘅。 K K 啊 ，K K 晴天 啱咗， 呢个补答有一半分啊。 系好，咁啊，玩埋呢条啦， 玩埋呢条啦。虽然已经阿 K K 都胜出噶啦， 嗯， 系 咯，问埋呢个啊，嗱，纯粹玩一玩啦。喺访问里边提到，长期轮帮几位主持。会带边位嚟一起做节目嘅咧 ？Money，Money，Money， 女朋友 啱咗呢条啱答啊！如果调转两条咧，阿Money 有机会胜出啊！ 好好啊，喂 Money 唔紧要， 唔紧要， 我哋都会送翻呢个精美嘅二台口罩香薰扣一个俾你嘅， 系知道， 好靓嘅，好似耳环咁噶，系啦，唔好客气啦。 阿Money 听咗二台几耐啊？ 听麦永常听到依家噶啦， 系啊，麦永秀边个年代先？诶，《星空奇遇》嘅年代还是再早期？《 星空奇遇》杰良之前都有啊，哦、我听咗你哋好耐，几十年噶啦。 哇、哦，多谢你、啊， 我年纪好大噶啦。 哇，多谢晒。 咁又唔似把声，同我哋差唔多啫、 啊。我大过大你哋几个噶啦， 大过我哋几夸添啊！ 如 果你大过钟国杰， 梁中啊， 哇， 咁就好大、 啊。系啊，我都几廿岁噶啦。 系啊，咁你有咩点唱咧？俾你讲下。 我想点俾我儿生听同埋家姐听啊，祝佢哋身体健康。 佢、嗯、哋叫咩名啊？系咪就叫做儿生同埋家姐嘅？ 唔系，我儿生叫阿租， 系 我家姐叫 悠柔， 悠柔同阿钟， 祝我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 Wendy， 希望你继续支持啊！ 好多谢你啊！ 支持嘅成日听你哋噶， 多谢多谢 多谢， 唔该晒， 拜拜。 我哋顺便都呼吁下听众啦，如果想参加我哋呢个咧比赛咧，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啊，1872388等紧你电话吓。 系，因为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仲系会有呢个初赛啊，去到10月2号咧，我哋会拣选咧过去最高分嘅五位啦，咁啊进入呢个总决赛啦，就真系咧睇下边个成为终极无敌二台迷啦。 嗱，暂时 K K 啊 ，K K 喺度啊嘛。 喺度， 好快讲两句啊！做咩事第一条嘅时候你窒一窒口咧？冇乜信心喎、 啊。唔系，其实都系谂紧系咪啊？最尾嗰个温兆伦啦，定还是系黄舒淇？ 哦， 系啦，仲谂紧。 嗯，嗱，唔好俾胜利冲昏头脑啊！话你听啊， 我仲查到啲嘢关于你 ，K K， 转头话你知。 好，阵间继续，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律师会下星期二改选部分理事，其中一名候选人罗章林发表声明，只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宣布退选。罗章林在声明中说，今次退选和有近日有传媒报道他曾经和内地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交谈五分钟的指控无关。他承认当日午宴时和内地法官谈及一宗涉及他公司的案件，审讯前要等待超过一年，没有谈及案件细节。他说律师会2019年曾经接获投诉，调查后没有发现他有不恰当之处。他说无法理解律师会理事会候选人面对的恐惧程度，形容对香港来讲是可耻和悲哀的一日。声明又说，无论今次改选最终由哪个胜出，他肯定律师会将一如以往作为专业团体运作，又呼吁会员按自己意愿投票。全國人大常委會暫不表決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草案。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相信，人大常委會一定會照顧到相關法例在港立法時會考慮對商界特別是金融業的影響，認為中央考慮完善相關法例時是積極聽取意見。被問到商界有公民團體宣布解散，陳智思表示，香港絕對支持不同公民社會團體的發展，只要團體不參與違法事情，不超越紅線就沒有問題。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全部都是屬輸入個案，都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本港累計確診個案有12052宗。三人都是乘坐航班 QR818 在不同日子抵港，一名18歲前日從委內瑞拉抵港的男子在机场留样本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他在6月在委内瑞拉接种两剂国药疫苗。一名17岁女子今个月16号从哈萨克抵港，并无病征，入住华帝铜锣湾酒店检疫后第三日的样本验出对病毒呈阳性。而另一名11岁男童今个月17号由尼日利亚抵港，入住北角和美达盛景酒店检疫，同样在第三日验出对病毒呈阳性。获马来西亚国家元首阿卜杜拉任命为总理的伊斯梅尔萨布里宣布就职，仪式在国家皇宫举行。身穿马来传统服饰的伊斯梅尔萨布里在阿卜杜拉面前完成宣誓和签署委任状，正式出任大马第9任的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是现任毛统副主席，曾经在前任穆希丁政府担任国防部高级部长和副总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直负责协调防疫政策。阿卜杜拉昨日确认伊斯梅尔萨布里获得国会多数议员支持，委任他做总理，预料他下星期公布内阁名单，以便新政府尽快投入抗疫和提振经济等等的工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班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挤塞，车龙排到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罗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睇返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沙田围路因为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三号港线落车葵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 我希望点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电台冷知识，飞走佢，飞是英文 fade fade 的音译，即是逐渐远去的意思。当进行混音，如果将声音或者音乐慢慢淡出，即是 fade out， 我们就会说飞走佢。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继续都有黄舒淇， 大家好，嗯、 你好啊，舒淇。喂，有一样嘢我好记得咧、嗯，长期轮帮咧，即系你哋其实好勤力噶。点解咁讲咧？嗱，你哋平日咧星期一至五咧就已经喺电视台拍剧啦，好多工作啦。但系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咧，你哋有个直播节目之余咧，其实我见有阵夜妈妈咧，你哋四个咧各自或者一齐咧，会翻嚟录好多音啦，制作好多嘢啦。嗱、嗯，有一样嘢我记得咧系温兆伦教过我噶、哦，我好记得嘅，因为我细个啊嘛嗰阵时。喂，你知唔知点解我做咁多宣传声带啊？ 即係佢嗰陣時覺得我係，咦，你受教，我同你講多啲偈嗰啲啦。咁我唔明啊，點解？喂，有乜嘢個有咩方法可以一個渠道咁好，日日播住你，用30秒話俾大家知，我係温兆倫啊，喺咁多人聽到啊。佢話喂，做多啲宣傳聲帶啊，呢啲係免費廣告嚟嘅，其他台做唔到嘅呢啲嘢。 冇錯冇錯。 咁我就覺得。一身受用啦，所以我後屘自己做輪住嚟先，我係成日都做宣傳聲帶嘅， 我都係嘅，而家都係，係咪啊？我都而家都係， 係係 一個禮拜佢最多上限係兩條啊嘛，咁咪做兩條咯，係啊，咪用盡曬佢咯。 係啊，佢話你睇下，譬如電視台呢啲廣告費好貴噶嘛，但係而家電台唔使錢俾你宣傳自己，你做乜唔做多啲啊？ 其實呢啲宣傳有時即係我即係做過幾年咁樣嚇，我成日覺得啲宣傳嘅聲帶咧，有時即係度嗰個料都幾難度嘅，我自己覺得，因為短時間之內你好似個廣告咁樣啊嘛， 係啊係啊，同埋我係成日見到阿温瑞麟咧，佢特別多咧係夜晚咧自己喺度錄音啦成啦， 一個人定係兩個人？ 佢一時時嘅，我講多我。嗰、那個階段我認識埋佢個另一半嘅啦，已經 唔係我要算一算當時係邊個先咁樣？ 唔係即係我話另外一個可能佢助手阿超嘅咧。 哦，阿超啫，阿超啫。 所以我會覺得就係、是、即對於我嚟講，啱啱入行咧，我啊啲前輩已經咁紅啦，都咁勤力嘅時候咧、其實影響咗我之後自己咧喺電台更加要落力。 你喺電台都好成功嘅之後嗰啲節目， 因為你哋教導得好嘛，唔係即係見到你哋呢個 model 咧，覺得佢哋咁紅都咁勤力。何況我哋淨係用電台去成名，要更加努力啦。 因為淨係即係你知道，單靠一把聲啊嘛，即係更加會難少少嘅喺技術上邊，所以更加要擺多啲時間或者努力啲咯。 不過我好相信一樣嘢，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叫做前輩喺度，佢哋做得好嘅，下邊嗰啲見到有一啲樣板喺度係好咧，佢哋就會勤力噶啦。 係啊， 如果上邊嗰啲係唔勤力咧，你下邊嗰啲一定會懶惰，呢個必然嘅。咁所以就係長期輪班嘅時候係做得咁勤力，做得咁好，係到阿 Rowan 做呢一個 輪住嚟試 嘅時候，咪就係咁樣咯，就係咁樣一代一代傳落去嘅啫。所以有陣時而家自己都做咗咁多年嘅時候，我都唔敢懶，即係一定要勤力啲，你就係俾後邊啲人睇。 係，同埋你都要即係不斷去即係催促自己啦， 係啊， 鞭策自己啦，係。即係如果唔係你好容易即係叫勾啊或者玩完 係㗎，係 啊。咁同埋你要珍惜每一次嘅機會咯，即係唔係咁容易有一個機會㗎嘛。 係呢個係呢句説話，即 係你話成唔成功都唔代表一切，但你有個機會，你應該好好去珍惜。 係，而家好似即係好似好老土咁樣講，即係好似大家機會嚟得太容易，好似唔係太珍惜。真係嘅，你每次開麥，我成日都話。你可能係最後呢一句㗎啦，你可能跟住俾人炒㗎喎，咁點解你唔講好啲呢咁樣？ 不過呢個可能即係我自己嚟講呢，譬如由細已經係即係譬如做戲，我自己係好鍾意演戲，咁所以呢我就已經即係唔會覺得辛苦先啦。咁同埋不斷都係有個即係自己對自己一個負責喺度，即係有機會做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啦。係嘅，係嘅，一直全力以赴咁熟嘅你到最好，都一個年代嘅見證呢啲説話。 但係舒淇，你記唔記得長期輪邦呢有好多環節呢其實就好精彩嘅，即係我其中有一日咧，我記得有一集咧，我好記得噶，就係咧你哋扮譬如三咪要播歌啦，咁咧我記得 on panel 嗰個應該係發瘟啦，佢就扮冇刪曬咪， 喂，就係真定假扮啊？定 係係真扮， 真係扮嘅， 真係扮嘅。咁你哋扮咧冇刪曬咪嘅時候，就講一啲秘密出嚟， 出去啦， 係扮講秘密啦，咁啊令到啲聽眾咧就以為你講一啲秘密出嚟，咁你哋仲要開咪話，哎呀！大件事啦！我哋頭先講一啲嘢，咁其實咧就係玩中玩嘅，即係啦。依啲橋係我覺得哇，好新穎啊，亦都係影響咗我後屘設計節目噶，真係噶。你記唔記得呢個咧？ 呢個就都記得少少嘅，但係有一個環節咧，我自己比較困難啲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就係因為譬如我哋每一次，譬如有一個有角色嘅，即係每四個都唔同角色啦。咁啊冇劇本噶咯，完全係即係輪住嚟講。譬如鐘哥你講完之後，阿舒淇到你講，即係大家接落去嘅，好似接龍咁樣， 接鬼腳咁樣， 接個故事。但嗰啲咧就對於我嚟講就好大壓力。 點解咧？ 因為我唔係好識接呢啲嘢。 即係 我係需要有預備 劇本。 即係譬如你話電台當然好難有個劇本啦。咁但係譬如做戲嗰啲，我一定係要有劇本啦。所以如果非智仔咧，我都幾 頭痕啊！真 係，即係我係需要之前我已經盡量去諗定一啲嘢，或者預計一啲嘢。當然你去到譬如就算拍嘢，你去到現場好多嘢都唔同曬變曬。當然我可以即刻馬上去改去適應，但係太大嘅完全係零嘅開始咧。 我都幾難我 覺得。我又唔係好好覺得喎，舒淇，即係譬如你由長期倫邦到之後就喺我哋講下甜心家族，其實一路落嚟你做咁多電台嘅節目，電台你唔即係當然有啲環節係會寫咗稿啦，但你唔會全部寫。 啊，當然唔得啦，冇可能噶嘛。 啊，所以你點會係冇辦法跟到嘅？ 咁所以 partner 都好緊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互相交嚟交去啊，互相有個即係聯繫喺度啊，或者即係大家都即係所以頭先講嗰個話，大家熟啲係好啲。 係嘅， 即係熟啲，大家咧慢慢去了解對方多啲。溝通咧，出嚟嘅嘢咧都會好啲啦。如果唔係好硬嘅出嚟， 同埋聽得出嘅，即係如果啲拍檔熟與唔熟咧，其實就算你開麥嘅時候扮到好熟，你聽得出係究竟係真啊定還是假嘅。 係啊，同埋你話如果即係長期倫邦嚟講咧，我覺得有一樣嘢我最記得幾好笑嘅字。即係譬如你平時我哋聽新聞咧，就我聽眾知新聞之後就會有交通消息啦，跟住 station ID 咁樣。咁通常咧，即係嗰陣時我好記得有一次嗱。我就雖然中意按 panel， 但嗰次肯定唔係我按嘅，但我就唔講邊個啦。咁咧就嗰次咧，我哋就我哋係二台啊嘛，係咪？咁我哋你知道，譬如報告新聞，可能佢一台，我哋就攞嗰條線播俾二台嘅聽眾聽。係 啊， 咁聽完呢個交通消息，跟住我哋要攞翻條線翻嚟。嗰次係唔知邊個。就係、是、唔記得咗攞翻條線 嚇， 我哋傾咗成半分鐘到咧，咁、啊、熟口面咧，點話啫？但係又唔係我哋講緊嘢喎，原來係一台，即係播緊一台嘅節目。即係我諗嗰刻嗰啲聽眾咧，二台聽眾會覺得話係咪部機有啲問題啊？收錯線啊！嗰次係最深刻印象。 不過你哋擔心嘅，你哋冇事嘅嗰陣時咁樣 係咪？ 係啊，我哋發生呢啲事就有事。 覺得我哋係特登添啊！係 啊，覺得係機密添啊！ 一打轉得玩嘅， 咪就係啦。喂，我問啲記者好中意問嗰啲問題咧。咁你四個合作咁耐咧，有冇唔妥過對方不和啊、鬧交嗰啲情況咧？ 有冇覺得妒忌邊個紅啲，邊個受歡迎啲？ 其实真系冇乜嘅，咁就其实大家都我谂嗰阵时嚟讲，我哋四个喺电视已经做咗咁多年了，其实你话红唔红嗰样嘢，就睇你点睇咯。我觉得即系好难话自己红噶，即系只不过系 Rowan 头先话俾我听，喂嗰时长期联播真系好犀利噶，咁我都觉得系好多人听咯，咁亦都开过一个所谓嘅演唱会啊咁样，咁都几开心啦。即系我哋四个都冇乜分彼此嘅，其实都 OK 嘅。 哇，咁呢个好难得啊！有 通常啲組合啊， 係 組合啊，或者多幾 通常實會有啲拗撬， 實會有啲拗撬。但通常譬如我自己性格唔係好出聲嘅，咁你都順得人嘅，即係譬如你嘅依個 idea 入去，或者你想咁樣做，OK 咪做到咪做咯，就咁樣嚇。咁通常呢，即係你話我哋個節目入邊，即係好多都係即係長仔你好鬼搞笑，真係我到而家都覺得佢幾搞笑。咁另外譬如阿温嗰啲，佢有好多諗頭咁樣，唔係佢哋接受過一啲基本嘅 DJ 嘅訓練之前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好。大有幫助咯， 可以問啲尖鋭啲嘅啦， 有幾尖鋭先？ 咁有冇叫過對方長腳咧？系咪好尖锐咧？ 嗱呢个问题咧， 四个男仔 系舒淇谂， 系谂啊， 谂紧 自己有冇谂过呢样嘢？ 当其时你哋血气方刚， 冇嘅冇嘅冇嘅，即系感情呢样嘢咧，我哋即系觉得去，好似你咁去叫人哋，梗系冇可能啦，叫唔喐噶嘛。咁同埋大家 有冇谂过啊？ 完全冇嘅，系谂都唔敢谂啊，系唔想谂， 敢谂 系咁，同埋每个人嘅所谓嘅。中意嘅嘢都唔同，咁啱大家四個人中意嘅嘢都唔同。 哇，果然係前輩啊，講嘢幾鐘啊，幾鐘係耍曬咁樣。 冇嘅冇嘅， 四兩撥曬千斤。 係啊， 好厲害，好厲害。咁啊，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最後長期倫邦係因為乜嘢事啊？不如大家都停一停 咧。我記得好似係因為老温開始要好似翻去內地拍劇。咁其實少一個人咧，其實已經可能爭好遠咯。我哋覺得咁慢慢就好快，即係跟住就話啊，我哋暫時停一停咁樣，都係最好嘅時間停嘅嗰陣時都係咁，所以都會留下一個幾好嘅回憶啦。係，即係呢次其實所有節目都唔好話，即係你可以做咁多年都咁犀利或者咁受歡迎，咁你寧願即係咁啱得咁巧喺嗰刻比較受歡迎嘅時候停咗佢咧，等人一個美好嘅回憶啲 啊！突然間聽阿舒淇講呢句咧。我都差唔多啦，應該 唔係流眼淚， 唔係見好就收啊！ 冇啊，鍾哥，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沒有你之後，

对边个有着数？ 对边个有着数啊？ 嗱，即系话，如果基基一路系咁赢，即系话而家开始同佢对垒嗰啲咧，分数就自然低啦，因为一局俾佢 KO 咗啊嘛。咁、即系应该系对阿 K K 出现之前嘅嗰啲参赛者咧，就会有着数啦。 哦，即系嗰啲 Mandy 啊、阿怡啊， 即系好早期嗰啲，因为佢哋嘅分数就变咗可以相对地系高啲啊。 系啊，如果大家系今个礼拜先听我哋节目啦，其实话声俾大家知啊，呢位 K K 咧，佢已经系咧第三个礼拜参与我哋呢个比赛。 同埋我终于都明点解个个礼拜 K K 都得闲， 系啊， 因为由于佢系二世祖嘅关系咧，所以佢系得闲留喺度同我哋玩。 喂，我查多咗一样嘢 ，K K 系点啊？ 你嘅行业系同金有关嘅、哦。 呢啲金冇用噶喎、 啊！哇，好厉害啊！十二笑鬼啊，十二笑啊， 好嘢啊！好啦，即刻嚟问问题啦，两位准备好未？ 好， okay, 记住听、okay. 听晒阿钟哥个问题先嗌名吓、啊。 好，记住 K K 同阿 Wendy 啊，准备啦，第一条。喺访问里边 ，Roland 梁子希曾经提到温兆伦叫佢做多啲乜嘢咧？ 阿、Wendy。唉，好紧张，宣传声带。 哇，好嘢、啊， 啱咗，唔使紧张。 好紧张啊，好紧张。 四个字中晒，就系、是、宣传声带嘅，好嘢，好嘢，好嘢。 我 feel 到就唔啊 ，K K 可能会输嘅才 啊。唔好啊，唔好啊， 咩啊？ 好有实力噶。 咩啊？你入围都好啊。 但如果 Wendy 讲话你唔想话 K K 输，即系你输噶咯。 咪就 系 咯。 都唔一定 紧要啦，佢真系好叻啊嘛。 哎呀，你咁快让赛噶， 好礼让、啊。 系咯，好， 唔好让住。 第二条啦， 好啦。第二条听清楚了，长期轮帮其中一个环节主持扮唔记得熄咪，然之后佢哋讲乜嘢呢 ？Wendy， 唔记得熄咪讲秘密嘢。 哇！哇好厉害啊， 系啱嘅。 唔好咁样啊，我好 Q 嘅会。 你抽走咗三个礼拜嘅 K K 啊 ，K K 唔会系咪啊？ 哑口咗啊！ 佢其实好叻嘅佢。 喂，我怀疑你讲呢句咧系阴谋嚟嘅。 咪就系嗰啲啦， 唔会啊，绝对唔会、啊。 你咪就系嗰啲话俾人听唔温书，但系最后攞第一名嗰啲同学咯。 哇，好 啊 ！K K 唔好让我啦， 唔系唔系唔系真系唔系真系唔系。 我觉得你是让我咯， 唔系真系唔系唔系。 你哋好似嗰啲争俾钱嗰啲家长咁嘅嘢。 我觉得 Wendy 有啲讲紧风凉说话，咪就系、是、你唔好让我啊， 咪就 系 咯，咪就系咯。喂，我哋 我觉得 K K 系让我咯， 唔系 真系。O K， 继 续啦。好，我哋问埋呢条当玩下好冇？ 嗱，因为由于三局两胜咧，咁呢个 round 咧就阿 Wendy 已经胜出噶啦。咁我哋问埋呢条啦。访问里边曾经提及过长期轮帮最后解散嘅原因系乜嘢咧？ 系我答系咪？ 系 K K 啊， 系温兆伦要翻第六拍戏， 哎， 啱咗， 全中啊！ 啊，我呢拍听唔到添， 哇，招积得你啊，你个 Wendy 啊，你个 Wendy 啊， 唔系我真系听。 嗱，不过唔紧要，因为 K K 咧暂时个分数都真系高得好较贵， 系啊， 得帮我哋计计数先。 系咪？如果我就咁睇，就应该有成115分啦。系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吓， 如无意外，不过都应该、 啊、 都差唔多会喺12号嗰集咧会见到你。 系啊，唔紧要噶 ，K K， 你就算输咗咧，你个分数好高啊，累积分数。 系啊， 所以二号一定会见到你喺十月份。 我怀疑啊 ，K K 系咪因为下个礼拜咧可能约咗其他嘅即系嗰啲二世祖出去一齐去饮茶， 约咗雨花佢中意 咩啊？ 唔系 话。 系 O K， 咁都系时候输下俾其他机会听众又好啲嘅。 系好啊， 不过都唔该晒 K K 先啦。咁即系呢三个礼拜都攞咗好高嘅分数。 系啊，同埋好多就系呢位即系呢位听众可以三个礼拜即系留喺室内或者屋企咧支持我哋节目，可以系咯，唔出街吓、啊。K K 嗱，都一直 K K 一直都未有机会同阿 K K 倾啊。喂 ，K K 啊，其实你听二台听咗几多年，同埋你最印象最深嘅节目系乜嘢？ 我即系听咗，如果你呢度40年咧，即系差唔多可以话由头到尾40年噶啦，一由第一个节目嚟讲。 哇，老主顾， 哇，咁第一个节目你系咩啊？记唔记得啊？ 但如果我第一个听嘅就朝头早 L L 嗰个啦，就朝头早啦。 哦，即系阳光早餐， 阳光早餐 嘅 年 代，真系。咁啊，如果你话我最中意深刻啲嘅，我会欣赏阿邓凯林嘅《把歌谈心》。 把歌谈心 系啦，同、 哦、 埋跟住就黄海芹啊、陈海琪啊嗰、那个夜倾情， 夜倾情 系最好玩嘅、 嗯， 我都参与咗好多嗰阵时。 系咩？你都有打上嚟玩啊？ 有嗰阵时有。 哦，所以你嗰啲淡定就系来自好似阿 Chris 嗰啲语气嘅。 阿黄伟勤做节目都系咁噶嘛，嗰阵时做夜晚节目， 俾人窒噶，俾佢哋两个都真系好 系啊系啊，哇！呢个前辈嚟，OK。 不过真系要可能要同阿 K K 倾多啲偈嘅，因为佢真系可能会补完翻我哋好多遗失咗嘅回忆都唔定啊。 系咯，其实你系二台宝鉴嚟嘅，人肉版。 其实我初时系谂住你问呢啲嘅，最初我打通嘅系啊， 系啊，唔系问呢啲啫。我其实即系唔好识答啊。 先讲咗先啦，K K。其实咧，最后嗰集就系会问呢啲嘅。 哇 ，K K 把声好后生系嘛？ 系咯， 实质上 系啊系啊。 其实你实质上系七十岁噶啦，已经 系啊， 十二少。 因为其实咧， 听唔清楚。 系喺我哋好多嘅环，即系好多访问嘅嘉宾里边，其实每一次问嘅问题都系等于啊，系我哋二台嘅一啲历史嚟嘅。 系啊，好啊，喂，咁 K K 啊，俾你点个唱咧？十月二号见你，你入硬嘅真系，百几分。好，点唱先？ 二台嘅听众啦，第一个梗系系啦， 多谢你先。好啦， 祝二台生日快乐。OK， 好， 多谢晒 K K， 多谢你， 迟啲见， 迟啲见。 Wendy， 咁你要继续留守喺度咯。阵间五点后咧，我哋仍然有另一个部分听，你可唔可以继续过关，累积到下个礼拜咯？ 系啊，记住唔好嚣，知唔知啊？ 哎呀，我唔敢啊！ 呢句叫都有嚣地， 得嘅，得嘅，得嘅。 好，咁亦都呼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报定名，可能咧下个礼拜都轮到你参与我哋呢个比赛噶。听听新闻交通翻嚟，继续节目。 正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同酷热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新界北部嘅气温更加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坏车，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慢线呢，有坏车阻路嘅，影响到而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果栏。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香港女童军总会嘅慢线对开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啦排到过去果栏。咁另外咧，喺兴发街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支路咧，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挤塞，车龙咧排到过去怡和街近唐街。咁就喺兴发街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支路有意外，而家咧支路暂时封咗，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怡和街近唐街。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培正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干线落车葵芳。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系饮。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世界本来就大不同，冲破思想壁垒，没有墙令世界更漂亮。 港台电视31致力提倡共融，一直制作相关节目，当然为你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每日直播港队焦点项目、精选赛事，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八月二十三号上昼十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下昼四点， 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八月二十四号上昼九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八月二十五号上昼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时光倒流。车站见。 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 洪家豪今次的作品是关于怀念的，在车站相遇，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来到中站不想落车，唯有许愿可以时光逆转，重返当时遇见对方的一幕。作曲编曲监制周石汉，填词陈耀森。 想找你行了近方，书声不习惯。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洪家豪亦是车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 跳咗喺播放黑胶唱片嘅时候，有时因为唱针同唱片上面嘅坑纹接触不良，就会出现跳动嘅情况，唱片部分声音有机会播放唔到出嚟，就叫做跳线。而家如果将音乐数码化嘅时候，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导致失去部分音乐，我哋就会用跳咗嚟形容。我系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嗱，去到咧长期轮帮就冇做之后咧，睇翻啲历史啊，原来阿舒淇咧有成十年咧就冇做电台， 咁有啊， 到零七年尾左右咧，二零零七年尾啦，你又翻翻嚟二台咯， 零七年做噶， 系啊， 甜心家族嗰阵时候， 系甜心家族啦，就 都一做就做咗几年啦， 系啊，有咩动力令到你肯翻嚟咧？ 都系嗰句啦，即系港台需要到我嗰阵时候，有时间一定翻啦， 即系冇办法，呢个真系可能系阿舒淇由细到大嗰种。 有種感情喺度嘅，即係對呢度人啊，同埋一啲物件啊，都好深刻印象啊嘛！即係十歲嗰陣時候喺出面玩捉伊人啊，所有嘢咧，即係你話自己未做過電台之前啊，咁我依家拍電視劇啦，咁嗰時最犀利嘅就係 Albert 歐瑞強哥哥啦，鄧海林姐姐佢哋啦，即係我都曾經喺二台個直播室發玻璃咧。喺度拍緊戲，喺一廠係咪？一廠拍完少時候，或者有 break 嘅時候咧，我都會行去二台個直播室度，撳住塊玻璃睇佢哋做節目。 哦，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好積落好多嘅感情喺度。 其實，咁去到甜心家族呢個節目啦，咁最初嘅時候，即係就話都問下點解會翻嚟，因為除咗個情意結之外咧，咁仲有啲乜嘢吸引到你？喂，晏晝時段嚟嘅喎。 其實我真未試過，即係最主要係話要做五日咁長。 係啦，仲有一樣喎，舒淇。 即係晏晝時段，如果你話橫線五日，對於一個你做開娛樂圈嘅人嚟講咧，其實幾頭痕嘅喎，即係 block 咗你一日咁滯。 因為嗰陣時其實我已經喺香港，譬如已經唔喺電視台啦，係咪？咁我主要都係翻去內地即係扮歌星、唱歌、登台啦。 咁咪阻住你揾食咯，最多係。 其實都有少少嘅，講真的，係啊，係啊，係。 咁點樣處理？ 我就靠禮拜六、禮拜日咯。咁但係唔夠嘅嘛，通常有時嗰時都係更加蓬勃啦，開頭嘅時候，即係可能我哋未必一定係要周末先有嘢做嘅，即係閒日都會有啲 show 會做下。咁但係應承咗啦，咁點咧？咁亦都係嗰句咧，我自己又有啲情意結啦，同港台咁，同埋試下咯，俾自己又好耐冇做又掂下。同埋我都講，我好中意 panel 嘅嘛，好中意 on panel， 同埋我好中意播歌，好中意同大家 share 我自己曾經即係聽過我自己一啲覺得好勁啊，或者叫好正嘅歌。咁有個咁機會，咁啊又試下咯。但係而家諗翻轉頭咧，一個禮拜做五日咧，都真係好大壓力。 不過講開話一個禮拜五日咧，又或者係分享一下自己中意嘅嘢咧，我一樣講講先啦。喂，甜商家族有一個環節我就好中意，就係舒淇自己揀隻歌播啊，係咪最開始嘅時候？ 一開始嗰陣時候，我都未講就已經去隻歌先。 因為嗰隻歌咧，你一聽你就知道。你一定去過尖東鋪嘅，如果唔係你唔會識呢隻歌嘅。 以前咧就通常喺美麗華啊、 美麗華 廣東道啊，或者蘭桂坊啊。 係啊， 不過係即係十五六歲嗰陣時候啦，係啊係啊。 即係嗰陣時點解會認識咁多歌咧？ 因為嗰陣時，譬如我十五六歲，我就去一啲 Noon Disco， 喺美麗華嗰度係啊。咁嗰陣時咧，即係 Noon Disco 係全部都係後生仔嚟嘅。 Noon D 啊 ，Noon D 係啊，十五六歲話。咁啊嗰陣時咧就識嗰啲 DJ 哥哥，即係嗰類嘅 DJ 唔係電台嗰種，咁去打碟啦。咁我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開始咗中意唱片嘅 mixing 啊，咁亦都即係變咗我真係一個畢生嘅興趣其實。咁我就買咗啲機器翻嚟啊 ，mixer 啊，兩個喇叭啊， 直頭買翻屋企啊。 買特細微型啲嘅，咁又買一啲，譬如訂啲，要嗰時好唔方便嘅，要去外國訂啲黑膠唱片，咁成日都喺屋企坐埋一角咯，就即係。食飯都唔食，有時即係不停喺度玩混音玩 mixing。 咁有冇做節目嘅時候唔怪咧？譬如你做甜心家族冇得出碟噶嘛？ 嗱，其實嗰陣時咧，我就 下把聲先， 自己用隻手捉 碟。一路以嚟咧，譬如你話scratching 咧，即係出碟嗰啲，其實我冇玩嗰啲，係即係嗰陣時嚟講已經有噶啦，即係嗰個年代已經有，但我冇乜太大興趣。即係我最中意將啲歌係 mixing， 即係 for 啲人跳舞或者做啲，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即係順暢啲咯。因為每隻歌佢哋嘅 BPM 啊速度都唔同嘅，或者佢 feel 啊嗰啲類型都唔同嘅，你點可以將啲歌好順利咁，或者佢叫好順咁 mix 埋一齊，而令到人好開心咧，或者叫佢好 high 咧？咁呢個就係我玩嗰種嘢咯 ，mixing 嚟嘅。 咁嗰陣時阿舒淇，你點樣去預備《甜心家族》呢個節目咧？每日要講咁多屋企嘅 家庭嘢喎， 係咯。 嗰陣時就其實都我所以話幾大壓力咯，因為我住得遠啊，嗰陣時即係喺元朗區啊嘛。咁我譬如夜晚搞完個小朋友瞓啊，十點零十一點咧，先係叫自己嘅時間。但有時所謂你準備節目，你個靈感唔係話你。諗到係有噶嘛，即係可能已經磨到三四點，哇，仲未有啊，即係開始心急啊，你明唔明？雖然係晏晝第二日三點嘅節目，但已經諗好耐，諗唔到，都係要瞓啊。但可能瞓幾個鐘，一扎醒嘅時候，第一件事就講咩好咧？即係又會諗嗰啲嘢啦，跟住又哇，即刻要揸車出嚟啊！所以其實嗰個壓力幾大咯。咁同埋嗰個節目嘅形式咧，即係同以前咧反斗長期聯邦係完全兩回事嘅。咁嗰時自己當然係廿幾歲啦，係咪同四廿零咁嗰時啦，係咪？咁係完全唔同嘅。咁嗰啲雖然我自己有家庭，咁但係咧好多樣嘢自己都唔識，所以你要去揾好多嘅料咯。 係會唔會講多啲自己嘅嘢咧？有冇同阿秋兒講？我會爆多啲屋企嘢出嚟。 爆曬嘅你已經， 已經爆曬， 爆到冇得再爆。 爆單嚟聽下，你最記得係爆邊單？ 都唔係單單都有，總之屋企瑣碎事，因為其實係一個幾互相去 share 嘅一個節目啦。咁其實你話雖然咧，你話講屋企咩好講？其實屋企都真係好多嘢講，但我覺得呢一類節目咧都係幾年嘅，即係你可以做幾年，要俾聽眾都要唞一唞，即係自己都要唞一唞，即係嗰啲話題嗰啲主題嗰啲嘢，即係關於家庭嘅嘢咧，可能要唞一唞啊，歇一歇，再做翻呢啲節目。 咁你嗰陣時有冇發現？譬如你2007翻嚟電台啦，嗰種聽眾個要求同你90年做長期輪播咧，你覺得有冇分別咧？ 有好大分別嘅，即係嗰陣時我哋可能真係一個。 年青人節目啦，聽嘅都真係年青人啦。所以其實你諗翻轉頭，好多都係亂咁噏嘅啫。即係你太過正經咧、正路咧，佢哋唔中意聽。咁你要配合翻佢哋咧，大家都差唔多係年青人咁樣講啲話題多啲共鳴。但係你去到甜心家族咧，即係自己又大個咗啦，咁又屋企啦，咁你同埋你對個聽眾都係唔同啲嘅，即係都會可能會大個少少啊，即係有家庭嘅人會去聽啊咁樣。 都真係同埋即係自己嗰個主持人個年紀有關係，即係譬如話，如果調轉咗。要阿舒淇用甜心家族嗰陣時個年紀去做長勤龍幫咧，就唔得嘅。 哦，冇可能啊！ 又調翻轉頭，當佢年青嘅時候做甜心家族，亦都不可以。 但去到而家呢個年紀咧，有時候我會諗下啊，如果有機會咧，好似以前啲節目咁，同啲齋同啲聽眾傾下偈。我都覺得好開心啊！會， 而家好難傾嘅， 好難傾， 好難傾。 三句唔係吸你線， 即係可能係佢吸你線。 講笑講笑， 唔係你吸佢線。而家比較難， 或者佢叫 send message 俾你咯，唔識同你講嘢嘅嚟嘅。 而家好似比較少呢啲節目係嘛？ 真係聽電話佢就少咗， 聽電話 真 係 聽電話佢少咗。咁、因為電話線我哋都係用咁多年都係用緊呢啲電話線咧，可能已經老化啦，接唔到線，收唔到。 係咁，後屘點解會最後又係冇做咧、那個節目？ 其實咧嗰時我做咗大概兩年幾三年咧，我太太已經成日叫我唔好做， 係啊，因為就係阻住我登台嘛。 即係其實可以話係影響都幾大嘅。但盡量睇下捱得幾耐得幾耐啦，即係我都覺得最後嗰啲時間咧，因為我成日都翻唔到嚟，我成日都去咗大陸咧，咁啊做嘢咧，咁啊翻唔到嚟，好似對個節目又唔係好負責任咁啊，咁啊成日都告假咁告假咁啊都唔好意思，咁啊所以就做咗大概係咪做咗五年啊定六年？ 係啊，六年。 所以電台 咧六年 個時間真係過得好快， 嗯， 即係譬如你話做嗰段時間都唔覺自己做咗六年啦，咁之後原來我咁耐冇翻過嚟港台，今次再見翻你哋都好多年噶啦，其實都 係。都差唔多七年噶咯， 系啊，咁有六七年噶啦，系啊。 其實我係廿幾年冇見你噶， 有冇？但我見到你上電視啊嘛，做主持。 我都係電視見到你嘅咁，我即係我長佢長期輪幫走咗之後，我冇見過佢噶啦。 其實都係啊， 因為我後屘離開電台，你就翻嚟啦嘛。 係係， 所以我係廿幾年冇見過舒淇噶啦。 真 係， 我真係飲翻杯啊！真係剩翻， 飲翻杯真係嘢。 係啊， 係咁。如果嗱要你翻嚟二台嘅話咧，你係咪就係想做啲掃心事節目咧？ 唔係好中意同人傾偈咯，而家唔知點解，好想同人傾偈，或者即係幫人，唔好話解決問題啊，或者家事啊，或者一啲嘅愛情事，即係唔係嗰啲嘢，即係純粹咁傾下偈，我覺得都幾開心。 做咩？即係點解咁中意同人傾偈？係咪因為屋企冇人同你再講嘢？ 咁呢排真係喎，嗱呢排真係屋企都發生好多事啦嘛。咁譬如好似即係照顧開我哋嘅姐姐，咁啊做咗17年幾，咁突然之間，譬如佢屋企有事，譬如佢先生係有病啦。就咁就要走咗啦，咁我冇辦法啦，咁我一定要即係放佢離開咯，咁啊， 咁你就自己處理 我自己住好多家庭事嘅，我啱啱先拖完地上上嚟啫嘛，係啊， 睇你唔出喎， 真係㗎，冇辦法，咁啊，你冇得睇唔睇得出㗎呢樣嘢，你主動埋嚟就要做㗎啦， 哇，好 即係平時真係有，譬如姐姐幫手，真係你唔係好覺啊，即係每個時間其實基本上我一起身嗰啲咩人十點咧，我起身咧我就已經開始出汗，開住冷氣都飆汗拖地啊，又即係最主要有兩隻。狗啦，咁啲狗可能姐姐唔喺度，心情唔好喎，周围去小便啊嗰啲咁。 哎呀，喂，有样嘢要提听众啊，如果同阿舒淇一齐成长嘅话咧，舒淇个仔仔已经系18岁啦，而家，系啊，咁佢乖唔乖咧？ 托落佢真系几乖嘅， 系咪啊？ 乖得滞，有时觉得 系哦，乖得滞。 通常人系咁啊，冇呢样想嗰样。 你会同佢讲阿爸当年18岁啊，我已经尖东铺啦咁样。 冇少，就尽量都唔好啦， 唔好俾佢知咁样。 尽量，同埋而家都冇乜地方去，所以 冇啦。 其實 不過咧，即係喺呢度，我都想即係借少少時間啦，我講下譬如梁榮忠對黃舒淇呢一個人嘅睇法。當然啦，即係好認真， 講真， 認真講真話。 好， 不如話以前我細路仔嘅時代，哇，黃舒淇啊，小時候我哋就當一個明星去睇黃舒淇啦。到我大個結識到阿舒淇嘅時候咧，就喺電台，我先真真正正係叫做相識。 係啊，以前唔同組啊嘛， 唔同組啊， 即係譬如我拍劇咁啊，你 係我做緊綜藝節目啊嘛，即係唔係相識啊嘛。到我喺電台見到黃舒淇，啊，應該都係翻嚟 hea 嘅啫。完全唔係啊！完全唔係嗰一種，即係你聽佢嘅節目，你睇到佢背後做咗幾多嘢。呢一個係好認真地講，你呢個係對我 應該 好深刻嘅印象，因為你聽你開麥，聽你講嘢，你就知，即係大家就會知道呢個主持 究竟有冇做過嘢翻嚟？ 其實除咗你咧，所有聽眾都聽到，即係做電台咧，唔係隨口噏咧。我俾你噏得一年，第二年已經穿煲嘅，係啊，你冇得去 hea 嘅，其實。 所以呢、這個阿黃舒淇真係對於我嚟講係真係其中一個永遠的偶像。 多謝前輩讚賞， 真係真係，多謝曬黃舒淇， 多謝前輩上嚟，真係 多謝 Roland， 多謝多謝， 多謝曬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尋找終極二台幣。 有新台主出現喎 ，Roland、 梁子希。 係啊 ，Wendy 你好啊，新台主。 十八廿二， 梁子希。 你好啊， 聽緊你啊 ，Wendy。 聽緊你係啊。 係啊，好啦，咁你嘅對手就係 Eva 十八廿二。 Hello， 十八廿二。 聽緊你。 听紧你啊 ，Eva，Eva，Eva 你好， 系、hey, 你好，你哋好啊。 阿 Wendy 好有礼貌喎、 啊，系打个招呼先、 啊，系啊 ，OK， 好 ，Eva， 你都知道 Wendy 嗰座吓摄人嘅魅力，同埋加上好强劲嘅气场系嘛， 系啊，咁大顶高帽啊。 嗱、啊，记住啊 ，Wendy 同埋 Eva， 特别系 Eva 把声好似细少少吓，记得诶、听到诶、我讲完个题目，嗌咗自己个名先啦、啊、吓， 好， 好， 嚟咯。三条题目咧都偏向于。易答嘅，所以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啦。好，准备第一条题目。长期轮帮之后，黄舒淇喺2007年再返二台主持节目， 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Wendy，Wendy， 甜心家族。 哇，啱咗，几镇定啊！ 多谢， 好稳阵，好稳阵， 几镇定出奖啊！嚓咁样 ，OK， 好啦，嚟到啊，第二条题目， 好 喺访问里边提到。黄舒淇当年拍摄《小时候》嘅时候咧，会喺二台直播室睇佢喜欢嘅 DJ 做直播嘅，请讲出。Eva， 邓凯琳， 啱嘅， 哇！ 题目系请讲出其中一位，包括咗有邓凯琳同埋欧瑞强嘅。咁而家 Eva 又有一分， 咦？一对一喎，吓 呢个紧张，呢个真系一分定胜负啊！ 会唔会 fail 咗 Wendy 啦？吓 ，OK， 唔会嘅，唔会嘅。 啊，好礼让啊！ 你努力啦， 我哋啲听众咁礼让嘅。 今日做咩事啊 ？OK， 嚟啦，决胜一题。黄舒淇喺访问之中讲到，当年因为要返国内做乜嘢，所以唔可以再主持《天煞》。 Eva， 要扮歌手唱歌， 要扮歌手唱歌，即系做乜嘢啊？ 两个字， 做歌手。 我哋统称叫咩？去唱歌，去揾真人嘅时候，嗰两个字系咩啊？你都啱噶啦，其实 都啱噶啦， 系啦，叫做登台啊嘛，系咯，但系都系 Eva， 都系 Eva 啱嘅。好，咦 ，Wendy 啊 ，Wendy 姐好礼让吓， 系阿 Eva 好劲啊， 赢咗一局， 赢咗好犀利， 赢咗一局咁快走啊 ，Wendy， 我唔想噶，我识答噶，不过我嗌得慢咯。 不过唔系啦 ，Wendy 虽然咧你而家应该系30分啦，加埋上个 round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計翻我未有手頭上嗰啲數據，有都有少少機會，你都問 你30分啊？难少少，因为你对上都有两个都是30分啊， 因为我哋有5个入围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咪有一个50分喎，因为有 系啊，有啲60分添啊，唔紧要啦，睇下情况会点啊，好唔好啊 ，Wendy？ 我知道你话 下次再玩过， 你话最紧要俾你点唱系咪啊？ 系啊，真系多谢晒。 咁啊，有咩想点唱啊？Wendy。 我想点俾我弟父听嘅，拎啲，因为佢上个礼拜只狗 Lion 走咗啦，希望佢两个女 Erica、Alan 同阿 Jenny、阿强快啲走出呢个伤痛咯。 咁啊， 香港人加油啦！ 小狗可能去咗彩虹桥嘅另一边，都系俾咗你哋一个好好嘅回忆嘅。 系咯，好啦，多谢晒 Wendy 先， 多谢晒你， 多谢晒你， 系。好想再听翻嗰个法医研究所啊！ 哦，多谢你啊！法医研究所就系一台嗰边咧。 睇下将来有冇机会再做多辑呢啲咯。 好啊，因为嗰个需要大量嘅资料搜集啊，可能要少少时间先得啊。不过都多谢 Wendy 嘅支持嘅，多谢晒， 多谢 Wendy。 好听啊 ，OK， 多谢 多谢你哋， 好多谢晒， 梁志希，多谢加油 ，Eva， 多谢 Wendy，Eva。 喂，下个礼拜你记住留翻喺屋企或者室内一笪地方同我哋进行呢个比赛。 会啊会啊会啊。 好嘛，咁啊大家亦都 唔知够唔够时间讲两句。 好啊，三秒。 我系觉得我今日好似执到宝啊，好开心。 系啊，好，转头再 下个礼拜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律师会下星期二改选部分理事，其中一名候选人罗章男发表声明指，考虑到自己同家人的安全，宣布退选。罗章男在声明话，今次退选同有近日有传媒报道指，他曾经同内地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交谈5分钟的指控无关。他承认。当日午宴时同内地法官谈及一宗涉及他公司的案件，审讯前要等待超过一年，没有谈及案件细节。他说律师会2019年曾经接获投诉，调查后没有发现他有不恰当之处。他说无法理解律师会理事会候选人面对的恐惧程度，形容对香港来说是可耻和悲哀的一日。声明又说，无论今次改选最终由哪个胜出，他肯定律师会将一如以往作为专业团体运作，又呼吁会员按自己意愿投票。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支联会常委将于日内开会讨论和解散。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回复查询时表示，支联会目前没有任何解散的决定，就解散的问题决定权不在执委，而是在全体会员。 如果要开全体大会，需要有程序，不可能出现突如其来的决定。他又指支联会一向有定期开会审读时势，但会议内容属组织的内部事务，不便向外透露。支联会常委梁锦威就表示，支联会近日会再开会，又指组织会考虑不同选项应对现时的政治环境。澳洲悉尼和墨尔本有民众抗议封锁措施和警方冲突。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超过4000人参与示威，部分人冲击警方防线。警方施放胡椒喷雾驱散218名示威者，被捕3人因为袭警被扣留。警方又向示威者发出236张告票，指他们违反公共卫生条例。在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就有大约250人上街，47人因为拒捕和违反公共卫生条例而被检控。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亦有几百人抗议，秩序大致和平。澳洲近期的疫情恶化，全国单日是新增896宗确诊个案，大部分集中在悉尼。悉尼较早前已经宣布延长封城，部分地区更加会实施宵禁。日本东京都新增50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四日新增超过5000人染病。当地现时有270名的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3人。对于传媒报道，千叶县一名在监居隔离的确诊孕妇被9间医疗机构拒绝入院，最终婴儿早产后死亡。千叶县政府昨日向各医疗机构要求增加收治染疫孕妇的空间，亦都期望妇产科家庭医生能够提供面对面的诊症服务。另外，厚生劳动省成立研究小组，正招募20岁以上人士调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的反应和副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咧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慢线坏车咧已经系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果栏。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女童军总会慢线嘅坏车拖走咗，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兴发街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支路，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都系一段车多，咁不过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系挤塞，车龙排到新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荷里活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港线落车葵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沿途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钟爱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十八廿二听紧子龙， 你好啊！ 哦，原来你就系叫子龙， 系啊，子龙就系我啦。系啊，你好， 我听过你个名好耐噶啦， 系咯， 即系咪听咗《圣斗士星矢》嗰个？ 系啊， 就嗰个啊， 系咯，原来识做节目噶喎， 呢个真人版嚟， 我真人版嚟嘅， 短发版呢个。 系啊，咁啊，子龙而家就系逢星期日嘅晏昼两点到四点有个节目嘅， 系啦，就系慢动作啦， 系啦，咁都系我哋嘅二台 DJ 嘅一份子啦，系咪？ 子龙几多年？边一年入嚟二台噶？ 如果冇记错，应该2008年咧，嗰阵时就参加 DJ 生还者，然之后咧就侥幸地赢咗就一路做到而家啦， 又冇话侥幸嘅，即一定有啲实力嘅， 系啊， 托赖啦，托赖啦， 系咯、啊，你做过啲咩节目咧？ 唔系因为真系侥幸入嚟嘅，我见过嘅， 亦都好侥幸咁样，好快走咗嗰啲嘛。 我系入嚟之后冇几耐就已经喺 TeamPower 嗰度就做音乐节目嘅， 系 咁都系动画嘅主题曲嘅音乐节目、然后就真系喺二台度做咧，就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埋寻常是认真做， 哦， 系啦，咁我轻谈就做咗12-13年咯， 咁啊子龙咧，其实无论佢做任何节目咧，都会渗透有一个日本动漫嘅元素嘅，因为佢本身佢系好中意睇一啲日本动漫或者系留意相关资讯嘅， 系啊， 所以呢方面系难唔到佢。 咁啊弊家伙啦，嗰方面难唔到你啫、但系二台嘅历史你就难到噶咯， 有啲挑战啊！我听过几集，我觉得我系入去负分嗰一批嚟嘅。 哦，嗰一批暂时得一个啫。嗱，讲翻分数， 又系佢啊，讲翻 系啊，睇一睇小白白元号-5分啦，暂时最高分数咧有崔杰同嘅40分啦， 系。 緊接嘅就係有超 B 有36分，咁如果你可以超越到或者拍得住36分，你就有機會去到我哋嘅總決賽啦。 哇，好、努力啲先。 好，咁首先咧，你要需要咧就有一個係必答題同埋選答題先嘅。 係、 你過咗呢一關咧，再去另一個咧就係另一啲你自己揀分數嘅關口啦。 係， 係啦，咁首先不如嚟個必答題先嚟，鐘哥。 好啦，必答題有兩題，咁每條10分。咁如果你過咗呢兩條之後呢，咁跟住後面嘅就分數題啦。咁分數題你可以用黃牌嘅，陣間再講。呢兩條必答題每條10分，答中10分啦， 係 答錯扣10分，棄權唔扣分、 哦。 所以如果唔識答嘅話，早少少棄權。 我而家 feel 到我心跳係咁加速啦， 反而 崩得好快。 係啦，但我哋通常都同同事講就係、你咁容易棄權，做一個 DJ 咪唔有型咯。係 唔緊要嘅。唔有型系冇所谓，因为大家系听你把声，唔系见你个样 子。可唔可以有策略地玩先？ 其实系需要嘅，可以需要嘅， 都可以嘅。 好啦，嚟到子龙， 好，准备好， 好，第一条，咁麻烦Roland 都要准备嘅。 系啊，我会啊。 呢条题目系数学题，我只会讲一次， 系 只会讲一次。讲完之后 ，Roland 会即刻计时嘅。 系， 咁喺限时之内，你要讲出答案，得唔得？ 好， 嚟啦。请在10秒钟之内将二台电台热线电话号码咁多个数字总和加埋，到底是几多？ 10 1 8 7 2 3 8 1 7 8 6 2 5 3 4 3 2 1，哇，够钟， 当你弃权啦， 56啊。 你答唔答先？你答会负10分嘅、哦， 弃权。 嗱，几锡你系咪先？咦，佢啲数口好唔正，咁加埋点会有56？ 计错数啊！ 好紧张啊！加下加下就乱咗，又唔记得之前嗰个加咗系咩？ 最简单，你讲一讲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电台热线电话号码几多先？ 1872388， 就系将1+8+7+2+3+8再+8，答案系37嘅。 37，哇！都近近地噶啦， 你讲紧56，你讲紧系 你平时数口都好唔正， 都唔正， 系咪啲漫画主角通常都系咁噶？ 嚟嚟去都系计咧，计时咧56秒，点样减啊加咁？ 我以为佢哋唔识计时，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播歌或者去到最后 NQ 嘅时候要计时，但系计时我哋系60进咁啊，计紧个时分秒啊嘛， 冇错， 所以应该计数嗰方面难唔到你啦，估唔到就系难到你嘅， 系 紧张出事， 唔紧要，起码你都识得答。 我哋嘅电台热线啦，18723， 我一定识啦。 几惊你讲 错？我自己都讲咗咁多年系咪？ 系啦，至少你而家唔使负十分先啦。好犀利， 唔紧要。第二条系声音题，请听以下嘅声带。 我未出之前， 未出好啦， 已经想笑啦，信 好 嚟啦， 好。 我专登咧 cut 咗个尾送俾你先嘅， 系 系啦， 啱啱听到嘅声带咧，就系其中一只歌嘅结尾部分。 嗯， 请问呢一首歌系属于香港电台第二台边一套广播剧嘅主题曲呢？ 因为咧，如果我一嚟俾个头你咧， 系。 好容易啊，我覺得。 英草一定聽得多嘅，歐草真係挑戰極高， 係啦， 仲要佢， 因為通常咧，通常臨尾咧，可能係個 DJ 自己講咗嘢啦， 係啦， 又或者係去咗其他嘅 jingle 咧，好少留意個尾啊，通常會留意個 intro 啊。 通常我做音樂節目咧，歐草又冇乜點聽，因為我哋聽緊下一首歌嘅 intro。 其實我有預備 intro 俾你嘅，但我覺得如果你連個臨尾你都聽得到。估到系咩嘅话，哇！你真系值得成为呢个 DJ 嘅 DJ 之王 ，DJ 之王， 好有挑战呢、這 个。系啊， 撞系咪就当错噶啦？即系如果输， 唔系你，如果你可以撞噶，你唔好话俾我听呢个系答案咯。你肯定个答案，你就话肯定。 先讲肯定，哇！真系唔肯定、啊。 有冇得听多次啊？ 有得听多次， 听唔听到啊？听到饭之前个尾啊？ 听到， 好 啦， 呜咁耐 嚟啦。 呢啲處理手法都應該係九十年代之前嘅主題曲， 係啊， 九十年代之前啦， 同埋咁經典咧，有陣時連個尾你都會記到噶，真係 獅子山下，唔係啦， 廣明顯二台廣播劇主題曲，我而家問緊你， 廣播劇《 獅子山下》 廣播劇， 好，真係好有挑戰啊！呢個 嗱，我算係一個半賣半送啊，你正話嘅提示係啱嘅，係九十年代之前嘅嘢嚟嘅， 係 係啦。 九十年代之前都唔少㗎噃、 直头係多啦。 係囉。 因为广播劇喺。 八十年代係多到不得了㗎喎。 係呀係呀係㗎。係呀 係㗎。 但我再俾多啲 tips 嚟呀。 係。 你正话又讲啱咗喎，真係八十年代㗎喎。 係呀。八十年代。 即 係 唔 係 七十 冇几耐。 係八十年代㗎喎。 嗱而家哥哥俾个烟草你听。 烟草呀、啊。但烟草好大提示㗎。 但如果你烟草你三秒内唔识答呢，即係抵打。 系 啦， 咁你见系咪三秒你就即刻揿停佢噶？ 系啊，会 三秒揿停佢啊，好准备啊！一， 我打电话。 喂，咁渣噶？ 嗱，陈百强 都系嗰句，我同李志刚一定识，就系嗰啲 陈百强。咁头顺便记得首歌名， 点会系陈百强啊？系啦， 我打电话俾你。 我专登数都迟咗一秒先开口，即系其实俾咗四秒钟嚟啊，知道。嗱，俾多次機會你，嗱，跳翻個頭啊！ 聽多次啊！ 準備一， 我打電話俾你。 二， 我打電話俾。 嗱，我相信頭先嗰個 KK 嗰個聽眾一定識。 算啦，我諗個字都唔識噶。 算啦， 阿 Roy 啊，投俾佢，俾十秒鐘佢聽。開頭十秒， 我覺得聽十秒我都唔識嘅，八十年代。 頭十秒， 係試下聽先。 係 咯，係咯。 我打電話俾你。讲多几句你就抽线啦，你变咗好多啊！ 好后生嗰啲同事， 蛋哥， 十够钟， 好后生啊！你哋点解会唔识嘅？真系 蛋哥，唔冇理由小男人周记啊， 系啦，嗱我阵间就 即系仁至义尽啊！ 我阵间就会播呢首歌噶啦， 仁至义尽啊， 系啦， 我记得我有节目度播过嘅， 系啦，咁你 肯定应该系播过， 一定有播过，因为我做过一晚，即系我哋剧，我哋台嘅广播剧嘅主题嘅， 系肯定你播过， 抵打啦真系， 系啊，但系太多啦真系， 你唔好扮细 check 过，你唔系廿几岁嗰啲 DJ 嚟嘅， 我八十年代出世， 好啦，子龙，刚才嗰只歌系属于二台广播剧嘅， 系， 究竟系边一个广播剧嘅主题曲咧？嗱。头你又听过，尾都听过啦， 已经唔考你年份啦，算啦， 嗱，系俾埋年份你都冇用啊， 系啊， 1985年，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 一岁 啊， 系，应该可能得几个月啫， 好，再俾啲贴士啦，系，正话嗰个系郑丹瑞蛋哥嚟嘅， 系， 但系唱嗰个梗唔系佢啦， 系，唱嗰个应该系咪嘉嘉啊？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 你系咪指 Lady Gaga？ 唔系， 佢未发展香港市场嗰 阵。系咯系咯，应该。 好， 弃权 弃权啦， 又弃权。 弃权。嗱，我俾多一次最后 tips 你。唱嗰个系何嘉丽。 系咯。 咁 歌名 咧？ 啊，唔系歌名啊， 广播剧主 题 曲。系啦，系咩？广 播剧。 广播剧主题曲。 答，唔答？ 其实我 哋还是弃权， 好想参加呢个比赛。我全部识晒 弃权， 弃权。哎呀， 1985年 系 啱啦，系有郑丹瑞嘅独白，啱嘅。何嘉丽主唱都系啱嘅，而正確嘅答案系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啊！ 唉，转头 俾佢听晒足本啦。 我谂住真系无可奉告。 我谂住播呢首歌添噶啦吓，咁你慢慢品尝。同埋咧，你自己病埋一边，检讨下。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呢？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配合，但我难照做。 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亦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 听紧子龙，记住嗰只歌啊！ 记得啊！ 一个湿滑嘅司机遇到一个粗心大意嘅公路。 好，咁啊嚟紧咧，嗱，你而家一分都未有噶吓， 系都算系一个亮丽嘅成绩啊！ 系啊， 玩完一分都冇， 好亮丽啊！嗱，呢个系 选答题 跟住选答题咧就同分数有关啦，即系换言之，一分嘅题目就会最容易啦。咁但系一分答中都系得一分啦，都系一样，答中有相对嘅分数，答错扣翻相对嘅分数，弃权系唔扣分嘅。咁同埋今次呢三条嘅题目，你可以使用黄牌。黄牌你可以听完题目之后先决定用与唔用嘅， 系 三条都用得黄牌， 一条 出一次啫，系啦。 嗱，咁根据暂时嘅分数咧，咁如果你要挑战嘅，冇可能去挑战到阿崔杰同四十分噶啦， 系。 但系第二名咧，你有机会同分嘅， 系。 咁但系唯一嘅方法咧，就系十分题你要用黄牌，要答啱啦。答埋九分， 再答八分， 同埋答埋八分全中， 咁好 就得啦。 呢、這个主持咁好嘅，帮你计埋咧，你点样答先会赢？ 佢好啱做啲操盘王， 系咯。佢平时收工就去做呢啲 幕后黑手，帮你计计数嘅。 系好，好咁啊！而家如果系咁嘅话，先嚟八分题啦。 嗯，八分题， 其实你都冇得拣，我都唔会叫你拣其他嗰啲、 啊， 因为你拣其他嗰啲就已经出唔到 线。咦？呢条你会识、啊？你个年代噶？ 是 嗯好 好、啊、 八分题 是 2015年在当时的节目 GB5 里面有一个广播剧叫做唐七太空站 是 里面的主题曲的歌名和主唱者是哪位呢即要讲出哪位主唱和歌名唐七太空站 出不出黄牌啊 唔得啊！呢、這 个要留翻十分题， 十分题嘅 系啦。 即系当然，如果你呢条都答唔到咧， 系就唔使谂， 就冇谂啦。 系啦，嗯、周柏豪嘅， 嗯， 系啦。 咁歌名， 周柏豪系歌名定还是歌手名？ 歌名， 歌手名。 呢只 歌手名， 呢只歌叫做周柏豪。 你唔好吓佢啦，佢哋话而家吓 崩晒上脑啊，系啊，心跳好快啊，真系。 周柏豪 嘅 啱嘅， 系啦， 可以讲埋俾你听先啦。啱，主唱嘅系周柏豪，主题曲歌名系乜嘢咧？ 系咪真系叫唐七太空站咧？ 冇咁多个字嘅， 突然之间 冇咁直接嘅， 冇直接。 嗯， 俾贴士你啦， 好， 三个字， 嗯。 哇！手震我而家， 哇！我真系好易嘅啫， 系 好易，好易。 三个字， 好易，好易，真系 三个字。唐七太空站 系你约咗个嘉宾， 系 个嘉宾突然之间话要晏一个钟先到，但系一个钟之后咧 都系冇到 个节目咧就会完噶啦。咁你唯有同佢讲咧，我乜乜乜。出得街嘅唔系粗口嚟噶，即系唔系话我乜乜乜，唔系出得街嘅。 系， 嗯， 似乎阿子龙 等紧你，唔系， 同阿零分好有， 第一个字系啱嘅。 系，等等， 点会等紧你咧？ 等， 因为我都话佢迟一个钟，一个钟之后你个节目都完啦。 系， 咁点会等佢咧？仲，但系都系等等乜乜咧？ 系咯，等。等 咁易你都唔识， 等等等等， 俾晒贴士你噶咯。 我而家揸住支乜嘢？ 系等， 我而家揸住 支笔，原子笔。 系 系啦， 冇理由等完噶。 系等笔到，系啦， 系咪 等笔到？ 最后答案， 等笔到， 边个唱噶？ 周柏豪。 好，系 啱嘅。 哎呀，好似凑细路咁啊，简直系。 系咪好有气氛咧？ 即系咁辛苦先俾咗个八分佢啊，大佬。 系 第二条， 所以我都话我葫芦赢咗。 第二条。 系， 你拣咩分数？ 九分， 九分。好，请讲出第一个。 哇，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台徽系由边一位著名设计师设计嘅咧？ 哇，呢题真系好深、啊。你问我台徽系点样，我都唔系太肯定。 嗯， 第一个，而家仲要讲埋个人名。 系啊， 净系讲个人名得啦。 边个设计咯？ 名 设计师 tips 啊。 呢位设计师咧，其实真系几出名，因为通常提起设计师，你都系提起佢嘅。 系啦， 香港著名设计师都系提起佢。 个姓氏比较独特嘅， 姓氏比较独特。 嗯， 系中国人嚟嘅，定系外国人嚟 ？Lady Gaga又系，咁梗系啦。 系啊， 系同我哋一样嘅， 梗系啦， 系中国人嚟嘅。哇，真系考起喎呢个。嗯 出唔出黄牌啊？嗯、我系咁样都要问下你嘅， 梗系唔出啦。 好，三个字，三个字， 你仲有四分钟左右。 第三个字咧，郭富城曾经有一只歌系用呢个字做个歌名嘅， 强 系咯。咁原来点咧？ 强 第三个就是强啦，咩乜乜强呢？ 林振强， 我是讲的名设计师，不是名填词人， 系咯，佢话很坚强， 很坚强， 名设计师， 名设计师，我不是设计师呢一范 儿，有时咧，即系睇到一个时间咧，我哋通常会讲呢一句，譬如即系有嘉宾嚟嘅时候，我哋要送去某一个地方啦， 系。 啊，子龙，我哋送到你嚟呢度，我哋要走啦，咁样，我哋只可以送到你嚟呢度嘅啫。乜乜强咧，名设计师，我哋冇得再提示嘅啦，因为呢个实在太出名啦。 哇，太孤陋寡闻啦，我 好，最后五秒啦，因为仲有一条啊， 送到嚟呢度， 嗯， 系啦， 四， 唔系呢个唔系提示，呢个系我讲你， 三，二， 讲错晒风， 一，咩强， 系咪气拳？ 气拳啦、啊， 近帝强 哦，近帝强真系有听过嘅， 真嗰度懒识嘢咁样， 都叫你唔好净系沉迷漫画噶啦，慢动作。 好，最后呢条咧，你可以随便拣，因为你都入唔到围噶啦。 啊，照拣十分啦、啊， 好，照拣十分，唔好谂咁多啦。 黄牌用埋啦， 用埋黄牌啦， 系啦。 1989年为庆祝香港电台节目《青春交响曲》15周年。香港电台第二台曾经制作一部音乐的舞台剧，叫做《风雨摇滚》。以下哪一位并非当时参与的演员之一呢？是并非啊 ？A. 黄海芹 ，B. 阮兆祥 ，C. 李敏 ，D. 周慧敏。 即系你点都系出黄牌噶啦，呢、這个 出黄牌， 你答啱都有，咦，都有28分咁、啊、样。 并非啊，并非当时参与的 我拣 C。 是李敏， 李敏， 好，答案是错的， 错嘅， 是周慧敏冇参与的。 哎 呀，嗱，当时 呢个组合 摇滚乐队叫做风雨，是以演奏地下音乐见出名的。咁随住日渐走红咧，创作路线面临考验嘅，当中包括咗有三位主角，有黄海芹饰演嘅山川，阮兆祥饰演嘅山峰，同埋李敏饰演嘅小川嘅。周慧敏系唔系喺呢一个嘅演出里边？ 不过好容易会估到系李敏噶， 系咯，因为即系好似个组合咁样样噶嘛。 嗰年代系咯，哎呀，哇，得八分啫佢， 八分都靓 有八分咩？ 有，我答咗第一题嘅，执 好啊， 我最后嗰条倒扣20分噶， 系系咩？ 佢用咗黄牌啊嘛， 系-12。 我唔单止列入去呢个负数嘅组别啊！ 哎呀，小白终于唔系 洗脱呢个污名啊！ 哎呀，不过都多谢晒子龙先，多谢晒你今日破咗纪录， -12啊！ 系啊， 我都唔记得咗， 因为最后佢用20分系倒扣20分啊！ 等我仲好似十拿九稳咁答添呢题， 系系， 哎，不过都多谢晒子龙先嘅。 不过我其实都想咧，如果不如最低分嗰啲同事咧，12号都一齐嚟开 party 啦。即系庆祝一下，点解你哋可以差成咁啊？嘛，你明唔明啊？ 顺便嚟学下嘢， -12系啊，顺便嚟学下嘢，你哋 系啊。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有18-22听紧你咧，咁有另外一位嘉宾，亦都有另外嘅 DJ 同事同我哋玩游戏嘅。 系啊，咁多谢今日阿子龙嘅出现啦。 多谢你哋邀请我。 听日2点就听你嘅慢动作，系咪？ 听好紧要啊，就系讲呢个 Eva 新世纪福音新世纪福音，听日继续听啊。 咁我哋星期六嘅4点再见大家咯噃。 系啦，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